情绪想为谁送上一首歌，突然间所有的感触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但后来我一想，有的人可能不是突然，他真的是在心里面藏了很久，甚至准备了很久。行，无论是哪一种的心态和状态，都可以在这个夜晚通过一首歌来抒发。方法很简单，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我都在这里等着你。刚刚那首歌之后呢，我们来听的歌是来自弦子演唱的《幸福未满的恋人》。不知道现在对你而言，恋爱的状态是一个人等待中，还是已经享受了满满的幸福感？无论哪一种，做你自己。 微微泛黄的电影，有怀旧的美丽，你和我的笑声形影不离。当是谁先决定放弃，我早已经忘记，只记得装满泪水的眼睛像是流星。所谓的爱情，恋人啊，我也曾付出相信，轰轰烈烈杀过的人，只希望深夜里有个人静静的听。 这首歌呢，也送给今天晚上在直播帖当中第一位到来的朋友，谢谢你，焦芳芳129，还有幽景海 左夏若，前三名。估计你们应该是在九点钟之前，晚上九点钟之前准备好了要做的事情，做完之后以一种非常轻松的姿态来到节目当中，大概也没想特别要听到什么点播什么，而是习惯性的开着收音机，就在这春天的晚上，让随机播出的音乐感染自己。 病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却难睡。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长哭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追，会不会猜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到夏天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带，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怂恿洒脱的忙累，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唱哭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追，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生冬日睡，原上苍转风吹，到夏天我变了谁。 总是能把音乐玩得那么的潇洒，玩得那么的有自己的调调，来自方大同的歌曲。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有一位朋友要送给女友的。他说，我女朋友这几天因为工作的事情有些不开心，我要告诉她，不管开心不开心，我会一直在你身边。这是来自小狮子666的点播。 我和她清白明往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投降，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 这就是爱的力量。可能对你而言，有时候会和你拌嘴，有时候会让你不高兴，但是在你一言不发，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他都感觉得到，并且送上最重要的，有我在，我会一直陪着你的，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呢，晚上9:17，正在机场的朋友，对，说你呢，你点播的飞机场的10:30。 10:30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来喝去渴了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此刻距离晚上的10:30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去接机，所以已经是到了机场的这位听友呢，特别要点播这首歌，而且他发自肺腑的说，真的有好久好久没有听过广播了，突然之间打开，就像回到了大学校园里。这会儿呢，刚刚从图书馆回到了宿舍，准备要洗漱了，打开收音机，原来你还在。 到从前， 对。 我在周一周五的晚上九点钟都会陪着你。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想听当你的朋友，我叫田小健 TT， 这个版本可能你略微的有点遗憾，不过希望也能满足你想大声的从收音机当中听到自己的心声。希望从明天起，我喜欢的人会更喜欢我。晚上9:24了，可以从白天的女强人或者说一个职场女性的姿态稍微的松弛一下，可以回归恋爱中的小女生，或者说心中住着个少女的自己，也许可以把你一直隐藏的一些心声大声的呼喊出来，就像刚刚这首当你啊，想一个人也会变成习惯的。而耳畔这首歌对于很多喜欢周杰伦的朋友来说，真的代表了初恋的背景音乐。好了，听1:58之后，我们到下半时段的爱的动九点，需要帮忙的话请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一会儿见喽。 自己的影子。

电影《美人鱼》于2016年初正式上映，便成为当年票房冠军，斩获近34亿的票房，更是接连创下华语电影多个票房纪录。据悉，《美人鱼二》女主角林允在3月10号发布了一条进组微博，周星驰助理也证实林允将继续出演《美人鱼》珊珊一角。让周冬雨和马思纯一举封后的电影《七月与安生》将拍摄电视剧版，崔亮担任导演，共48集，预计4月下旬开拍，制作周期为10个月。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在3月13号周二的晚上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是好几位朋友在点播的，尤其是尚未崩坏的小未来，他说我要点播这首歌，希望忘掉所有烦恼，傻乎乎的开心过一辈子。确实啊，快乐的人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不是说傻乎乎，而是更懂得难得糊涂。同时有一位叫富裕富裕的朋友说，我要睡觉了，赶紧送我这首歌吧。 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

要送给他的领导郭志全，昨天呢是他的生日，感谢他在工作中对他的照顾。都说和领导呢很难成为好朋友，我觉得不全是啊，你看我们之间就真的是有真挚的这种朋友式的感情。然后呢，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顺利利，这是一份迟到但是满含深情的祝福。此刻是晚上9:43，今天晚上也过生日的小陶朋友，他要点播这首歌。 又在下雨，我想了一夜你的事情，想我们的相遇，想你的坏脾气，想你紧紧拥抱我的身体。周一的清晨还在下雨，打开手机等待你的讯息，手机没有声音，像你无言的表情，我想我还是不习惯孤寂。枕头上你的味道一点一点的褪去，外套上也没有你的气息。杭州的夏天每一天都在下着雨，大雨洗去你的痕迹。 悦享新春，指挥大师法比奥·路易斯领衔丹麦国家交响乐团3月14日登台国家大剧院，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铿锵旋律激起滔天巨浪，丹麦作曲家尼尔森第5交响曲，动人音乐勾勒童话王国，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加盟演绎郭文景经典作品《山之祭》，彰显山河磅礴，颂赞生命可贵。详情请咨询6655000。 晚上9: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这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恋着多喜欢》。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总是会发生一些美好的起始阶段的好事。对呀，这首歌也是今天晚上怀揣着对于爱有极大的期待感的一位听友悠悠朋友要送给自己和心仪的他，他说愿我们可以慢慢的靠近，慢慢的了解，在经历过种种的人生的各种艰难和磨砺之后，能够更懂得包容，更知道为什么要在一起，恋着多喜欢。 这世上你最好看，眼神最让我心安，只有你跟我有关，其他世上你最好看，眼神 颜色。